你的故事天地。 年底了，有一些重要的客户拜访工作正在规划当中。礼品方面呢，我选择的是海天盛宴。